据南朝鲜网报民众之声报道，庆尚北道金川市民9月1号在首尔的国防部大楼前举行集会，表示反对部署萨德。接着一些市民和金川市议会议长等十多名议员进行宣发，表示要求撤销部署萨德和国防部长官辞职。